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 第349集，对手。姚婉玉坐在暗侧吃茶，闻言也没看他，沈泽川微抬折扇， 坐。 严和如哪敢真坐，他今日就是来请罪的，当下拉了拉椅子，殷切的示意沈泽川先坐。此刻天正晌午，不知名的鸟蹲在枝桠间有一声没一声的叫，外边热起来就有些燥，是该睡觉的时候。沈泽川没理会严和如的讨好，站在窗边逆了些光，薄风贴着面颊过，玛瑙珠子似有似无的摇晃，像是春光里荡起的波澜。严和如没觉出半点好看，他只看到府君眼神可怖，不开口压得他快站不稳了。沈泽川这人吧，严和如努力跑神，腹诽着，对他一旦生出了畏惧，就会觉得这美色都是刀子，越看越怕，奇怪得很。 听闻去都在查丹城田， 沈泽川指腹挨着折扇， 你听着什么消息没有？ 严和如早有准备，知道府君这是等着他自己交代，便立刻交代起来。 知道呀，哪敢不知道？府君，那八成粮仓都是糊弄人的，里边的粮食早让我给卖了，卖给洛山，卖给樊州，土匪们都爱买。 他说到这里，乖乖的停顿一瞬，像是不知道似的。 蔡玉没跟您讲这事儿啊？ 蔡玉当然没讲，蔡玉就是在茶州替严和如做苦力的，哪知道自己每年经手的粮食都是从哪里来的。严和如连风声都没跟他透，每次都以河州粮仓搪塞过去，蔡玉只想要钱，根本不会深究，凡事推到死人身上总没错嘛。严和如弯着眼，他沈兰州就是有通天的能耐，也没办法让蔡玉起死回生。严和如装模作样地说， 这事也是我的疏忽，忘了给您提个醒，罚我吧府君，我以为这事没什么打紧的。 他这么说猛地一听确实没错，反正他们在东边做生意，以后又不搞粮食倒卖，以前的事就翻页，可是深究一下就说不通了。沈泽川在中伯压的就是他提起来的粮价，八成流民逃到中伯境内，沈泽川得估量着八成存余才能跟人打擂台。沈泽川仿佛在思考着什么，他转回头继续看着窗外。 你挪空了八成粮仓，今年的民田问题解决不了，八成连同去都就只能朝绝西、河州及淮州征调粮食，是你拿着他们的命脉啊。 严和如听这意思还在夸他，但他不敢贸然回应，因为沈泽川委实狡猾，指不定在哪儿等着他掉坑里呢。 我跟着府君洗心革面，不做那生意了，他们早把我忘了。 你过去在绝西能瞒过江青山拿到粮食，跟八成情况不同，靠的是西红轩。 窗沿上落下只虫，沈泽川看着他在自己的折扇下东躲西藏，继续说， 我近几日才想到这茬，西红轩也在做官粮倒卖的生意，你们俩在绝西碰着了，他哪能容得下你？ 西红轩是世家嫡子，还有银库作帮，在官场上吃得开不稀奇，严和如想插手绝西官粮生意太难了，他得剑走偏锋才有机会。沈泽川重审端州那份名单就知道了，严和如贿赂的官员全是跟西红轩倒卖过官粮铜矿手里不干净的人，他拿着这个把柄跟在西红轩后面拾荒，但是他吃不饱，于是又有了八成粮仓。严和如笑嘻嘻， 我是凑巧，西二那个死胖子仗着自家银库把绝西扒得那么紧，我只能另寻出路。 八大家要把水端平，这笔暴利自然不肯给西红轩吃，西家已经够肥了，河州严氏正好相反，严和如年纪小，家里边也没入世的人，世家拿捏他易如反掌，可这小子太滑了，在中间赚得钵满盆满， 把自己看不上的蝇头威力扔给世家，就这样世家还觉得吃上了红利。严和如讲完，堂内安静，他似乎没察觉到沈德川流动在沉默下的杀意，背起双手接着说， 这事说到底府君也乐见其成嘛。薛修卓那么凶，要重新丈量八成田，亏空的田税我不用算都知道他们补不上，逼急了狗咬狗，府君到时候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拿下曲都。 沈泽川稍侧身再次看向严和如，轻声说， 那我要谢谢你。 严和如寒毛直竖，他酒窝浅了，迎着沈泽川的目光说， 我就是这么个提议。 就这么结了吗？ 严和如几乎要笑出来了，可是他不敢，他就知道沈德川要趁机杠他一笔。他妈的，严和如在心里发狠，去年七月以后，沈德川先后在他这里拨掉了多少银子，是伤到是值钱，可严和如盯得更多，他知道自己明明能赚更多。被沈德川堵掉的粮食生意不提，今年往启东走的粮食才是大出血，还有决心正在建的新港口，沈德川这时盯着他可劲儿的好，但他也有办法抵。 我去年听着二爷在找一灯大师，可巧大师上个月在河州被我的人捡着了，我这次马不停蹄地赶过来就是想把这消息告诉二爷。 严和若拨了下金算盘， 府君要不要啊？ 沈泽川微抬头看着他，轻轻笑了起来。 烈日灼烧，晒得教场上的铁骑满身是汗，霸王宫的拉弦声让人毛骨悚然，紧接着靶子连中三箭，那厚重沉闷的声音荡在教场。萧迟也放下手臂重新搭着箭， 主子要的新刀都到了。 陈阳站在边上替萧迟也提着箭囊， 早上我和乌子瑜去查看过货，都是大晋军将新锻的好刀。 萧迟也抬起手臂盯着靶子，砰的射中靶心。陈阳递箭，等萧迟也射空了箭囊再乘上金帕。萧迟也擦拭着汗顶着日头问， 来了吗？ 陈阳回首看向营门， 该到了。 此时正值晌午，沙二营化掉的雪流淌在沟道里，地面被晒出了热浪。沙二营营门外是连绵无垠的枯黄草野，古今撑着营墙看到了天际滚滚而起的飞沙。 开营！ 边上的士兵朝下喊， 郭将军要进营地了。 营门逐渐升高的同时，郭伟礼已经带着铁骑奔至营前，他勒马时摘掉了头盔，捋了把湿透的发，等着营地前方的沟道搭起通行桥。郭伟礼带来的鹰盘旋在营地前方，逡巡不前。营地内的鹰房喧闹起来，猛独站着望楼顶端盯着新来的鹰们。营地内的气氛开始变化，原本端在墙根乘凉的禁军们都站了起来，神色各异地看着打开的营门。古今没动，他碰上了郭伟礼的目光，两个人谁也没让开。郭伟礼和萧迟也不和，人尽皆知，他在屠大龙旗构陷古今一事就是横在双方间的刺，又跟禁军在沙三营屡次摩擦，两方的气氛剑拔弩张。谁成想萧继明一纸调令把他调到了萧迟也的帐下。乌子瑜从帐子里出来站得老远，不想受此波折。郭伟礼现在的主将是萧迟也，这意味着他还能否上战场全凭萧迟也做主。古今是萧迟也的禁卫，构陷一事不可能就此翻过，谁都不知道萧迟也到底会给郭伟礼穿小鞋，还是会把他调离主战队伍。不论哪种选择，对于才重建的二营而言都不是好事。通行桥落稳了，郭伟礼驱马过桥，带着队伍进入沙二营。古今沿着台阶往下走，站在半中央看着他们进来。萧迟也没回身，他把捡回来的剑再次搭到弦上，聚精会神地看着靶子。砰！郭伟礼听见重靶的声音， 他单臂抱着头盔，看见霸王宫在日光下熠熠生辉。过了须臾，他才翻身下马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